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呀、啊、谁呀、啊、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真是 的。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把好菜拿上来，我吃得舒服，喝得惯，那藏在你里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来了，争取青音小剧场。 我是姜昆。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 听众朋友，我是雅娟。那么我们本周还是四九城里听相声，为您选择另外一场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在丰台相声乐院特别举行了一场专场演出，其主题呢有两个。第一呢，就是丰台相声乐院的掌门人贾伦担任了丰台曲协的主席。另外呢，贾伦是侯耀文先生的徒弟，在侯耀文先生去世三周年之日，也特别将这场演出呢奉献给他的师父。好了，听众朋友，那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到现场去吧。有请现场主持人孟凡贵老师。 那两个可不是外人，一个是我师父的徒弟叫赵广武，一个是我师父生前的好友叫赵荣全。 哎，请听二位的表演。 异想天开，掌声欢迎。 非常高兴， 嗯， 能够参加侯先生这个纪念活动。 那当然。 哎呀，就是这个掌声差了点儿，哩哩啦啦。 现在热烈了。 说良心话 啊， 我不是挑理的人。 嗯， 我从来不挑。 哦， 他挑，真的他挑，他要恨场，您知道吗？他就看见听相声的人，哎呀，不鼓掌不乐呀。 那怎么着？ 他难受 啊， 真的，他难受了。夜里真饶似的找去， 现在也串悠。 其实不赖人观众， 嗯， 观众跟咱不对，咱不熟悉， 不了解咱们。 一上台，赵荣全、赵广武，观众就猜， 嗯， 这俩谁呀、啊？ 这俩 哪儿的呀？不认识，空政的。我听说这俩，听他们说过，但是没多近。走走走走，上厕所，上厕所，上厕所。 啊，这就方便去了， 站起来上厕所了。 哎呦！ 你不信，咱俩经常上电视。 嗯、 哎呀，一打开北京台是你，中央台是你，春晚咵呼啊，再站在这儿， 那怎么样？ 报幕员一报，赵荣全、赵广武，底下雷鸣般的掌声，好啊，好，好，嘿，听说啊，尤其是赵荣全，那赵荣全说的好， 哎呀，等着，我喜欢死你了，等着等着等着，还还等着，这给你带东西来了，等着啊， 还带东西， 别动别动，等着啊，拿着吧你，扔上20多万来呀。 你说这干嘛呀，哥们儿？你干嘛？你扔这不？你这干嘛呀？这是，你扔张卡不就完了吗？这， 你这 没吃饭呢吧？ 什么叫没吃饭呢？ 不，你怎么净想着这？ 你看，你看，那，站起来，站起来，走了，郑总， 这， 站起来！ 什么？人家站起来呢？ 啊， 人家那儿掏手指呢，这真上厕所这个。 我就不乐意跟你这人说话， 怎么了？净想天上掉馅饼的事儿， 你就没追求？你怎么就想着天上往下掉馅饼？那馅饼有什么吃的啊？你怎么就不想想这天上呼呦呼呦呼家伙往下掉一大火锅子？呼咱这么一涮，你说咱不赶上赶上吗？啊， 怕烫着？ 你这什么岁数了？ 嗯， 要干就得干大事儿。 干什么大事？ 得挣大钱。 怎么就挣大钱了？ 你看人家奥运会 啊， 得金牌的运动员， 嗯， 人家在那台子上头唰下来以后，哎呦，一上来，国家也给钱，大款也给钱，去香港那大款给这么大的一块金子，哎呀，好几百万，那玩意儿怎么花？你这玩意儿啊， 净看人家拿钱了。你怎么不看人家吃多少苦流多少汗为国家争了多少荣誉？ 你这叫废话。我不知道出汗，我不知道受累，我没法干。 你怎么没法干？ 我一干他们老求我。2008年的时候我是正抓紧训练呢、 啊、 正要准备要冲金夺银呢。 是啊， 奥运会组委会的找我来了。 找你干嘛？ 赵先生，哎，干嘛？别不练了，不练了，您坐着歇会儿，歇会儿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您看这东西没有，原来咱就10几块，后来咱发展的不错，20几块，就今年咱们想多拿点，预计要拿50多块。 对、 啊、您不能都拿走啊，您要都拿走人大伙儿怎么办呢？这马上就8月15了，您得留几块人大伙儿尝尝 月饼啊。是怎么着？ 对呀、啊、又得金牌又吃月饼，多好啊，庆功。 我听出来了 啊， 你呀、啊、除了吃什么你也干不了。 多新鲜的，多新鲜的，我兜里要带着钱， 哼， 嘿，我要上街，哼，先买煎饼吃，要那5个鸡蛋的煎饼，那玩意儿 也没什么更高的追求。 就别舔了， 上面有芝麻。 哎呦，好这个， 你说这人有钱不能光知道吃吧。 啊，对啊， 啊， 像您这个那就属于保暖生智慧的人。 哎，还是你了解我、 哎、 你了解我，咱们本身就是相声演员。 是啊， 咱得为相声事业得做点贡献。 做什么贡献？ 找几个地产商 啊， 跟他们商量商量，给我们圈块地，给我们盖个孝兴别墅。 哎呦 啊，让全国所有的相声演员都搬到里边住去。 太好了， 为了避免干扰， 嗯， 咱们在这四周再给他们砌上高墙。 哎呦， 上边拉上电网，一个角装他一炮楼子，晚上怕黑再装几个探照灯，刷刷。 监狱呀、啊、这个。 什么叫监狱？这叫集中。 不是，我们都集中里干什么呀？ 你们在里边写相声啊。 那你呢？ 我在外边演相声啊。等到那个时候全国再有邀请说相声的，就我一人，你们都在里边呢。 哦，我才琢磨过这劲儿来，闹半天你要吃这独食。 那什么叫独食啊？啊，占领相声市场。 哎呦， 等到那个时候， 嗯， 嘿， 再演出， 谁再给我往上扔钱，得了兄弟，谢谢你，不要 打， 踢回去， 踢，你这鞋大别甩出去。 那是，我在乎有钱 ， 有钱咱买车， 买。 什么奔驰啊宝马啊，坐里边窝得慌，不要、 哦、那车都不行。 对，我得买了能站起来那个。 不，这什么车能站起来呀、 啊、什么车 啊？ 首先来说，前面这俩轱辘一定要小。 那这玩意儿得定做的， 为的是转向灵活。 还真懂行。 后边俩轱辘得大， 这是 坐着稳当啊。 没错， 这车排气管子不能冲下边撅， 您的意思 啊？冲上挑着， 在前边。 这车一开起来，啊嘟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拖拉机呀， 德国产的。 哪儿产的不行，这东西不让进城。 你看你土了吧，我进城干嘛，我进城干嘛，我这么有钱我不进城、我去乡下我买个大庄园、我再买它四五百亩地、我种麦子呀，我摊煎饼啊。 那你 啊， 不是，您怎么老忘不了这个呀， 丰衣足食啊。 不，这听这意思这就不说相声了。 你看看你看看，这你就忘了 啊， 你那还关着那么多说相声呢，你让他们种地呀、咱们说相声呢。 哦，你还接着说相声？ 那当然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全国各地哪儿都邀请我呀、 啊、 什么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沈阳、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不但国内邀请我 啊， 连国外都邀请我， 中国都搁不下了。 外国石油大王的遗孀来信邀请我， 最有钱。 外国 钢 铁大王的遗孀来信邀请我， 了不得了。 外国 汽 车大王的遗孀来信邀请我，外国。 等会儿，怎么邀请你这个都是寡妇啊？ 对呀、单身生活太枯燥啊，我要把我的相声变成一缕阳光，我去照耀他们。 要瞧这意思你得去呀。 那当然了，开着我这专车 又来了。 哎，我就奔了南园了。 上南园干什么呀？ 专机在南园呢。 哦，现在有专机了。 那当然了。我上了我这专机，一拉这个门子，咣当当当，啪， 这专机也是定做的， 它就起来了。 哼， 看着专机太快， 怎么呢？ 也就吃俩煎饼的功夫，它就到了。 快极了。 到那之后我一爬窗户一看，哎呀、底下怎么这么多人呢，全是来欢迎我的吗？我走下飞机，大伙呼啦上来了，这跟我握手，那跟我拥抱，还有的跟我接吻啊。 外国礼节 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 开了洋 荤。谢谢停停停停， 怎么了这是？ 等会儿，这谁假牙挂我耳朵上了？ 迎接你，这都多大岁数的人呢？ 甭管多大岁数，热情。 热情怎么着？ 对不对呀、为了表示感谢， 嗯， 当时我在跑道上，我跟人说俩小段， 在那儿说相声。 这俩小段一说完，呵的看着地上，这红的绿的一片， 什么呀？ 美元、欧元，怎么办？ 这还用问吗？抓几把掖兜里，回国买煎饼吃。 你穷疯了，没见过钱呐。当着那么多人，你能往兜里掖吗？ 不是，这么多钱， 来人呢，给咱们放在编织袋子里边，搓起来留着国内花去。 哦，早就有准备了 啊！当然了， 真有心眼儿。 当天晚上，石油大王的遗孀在最高级的五星宾馆为我接风洗尘， 呵， 请我吃西餐， 呵，好嘛， 这东西难不倒咱。 懂， 不就是刀子叉子？ 没错， 左手拿着叉子。我右手拿着豆子， 您瞧， 挑个一张饼来，上边抹了一层黄酱，抹了一层面酱，撒了点葱花，压上一根油条，我这么一卷，哎呀，这西餐！ 行了，行了，行了，您撂下，撂下， 赶上留摊就是。 别留摊，这不还是煎饼吗？人家不请你吃那个西餐吗？ 西餐你吃的习惯吗？ 我没吃过。 还是的呀，我也吃不习惯呢，外国人吃东西咱接受不了、 那怎么办呀、 所以我这叫有备无患，从国内来的时候我就把我私人厨师给带来了， 摊煎饼的。 哎，我是一日三摊， 早知道我还不如练练这个呢。 我这正吃着呢，石油大王的遗孀就过来。秘书长， 会说中国话。 我非常喜欢你。 哎呦，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嗯， 不但我喜欢你，我的女儿她也喜欢你。 还真有位大姑娘， 从昨天在机场看见你一好，回去她就和我说。 说什么了？ 妈妈，我爱她。 哎呦， 我爱她。身强力壮能劳动，我爱他下地生产真是 有本领。外国刘巧对吗？ 他说他要嫁给你。我当时就和他说。 您说什么了？ 我说你要嫁给他以后 啊， 你一定要和他好好过。 哎，这话对， 你要过了门。 他 劳动，你生产，要织布，你们放棉花，你们学文化，他帮助你，你帮助他，争一对模范夫妻，你们立业成家。 老太太把后半段接上了。 哎， 好好好， 嘿，老太太刚说完，大姑娘就过来了。Mr. 队长，刚才我妈妈该说的也说了，该唱的也唱了，我要带上我的嫁妆，带上我的全部财产，我要嫁给你，我要和你去中国， 非嫁你不可。 哎呀，连人带财产都归我了。 哎呦，太仗义了。 嗯，出手太大方了。 您的意思， 来而不往非礼也，冲你这么大方，嘿，我也送你一件东西。 哦， 这东西保证你长这么大你连见都没见过，这东西你们国家根本就没有。这东西代表了我们中国的饮食文化，这东西可是我们老赵家的传家之宝啊。 什么好东西呢？ 就是摊煎饼那铁秤， 还是这个。 刚才贾主席跟我说你不能白来一趟，你得给我们说一单口相声。其实我说的这不是单口相声，我说的就是笑话，在我老孟嘴里说出来的都是真事儿。他们有些人说的呢我都不同意，你比如刚才二赵赵荣泉赵光武说，赵荣泉在这说你认识这全是寡妇呀，寡妇怎么了？寡妇就不活着吗？寡妇也喜欢赵荣泉啊，是不是？您说呢？好多话好多话，小孩别搭茬，好多事儿都过去说的话都不同意。他有那么一句话叫英雄难过美人关，英雄就不同意这句话，凭什么我难过美人关呢？英雄爱美人天经地义，留着美人我不爱，给狗熊，我才不乐意呢。美人都不乐意，美人嫁个英雄天经地义呀，是不是？我不嫁个英雄，我嫁一狗熊，我亏不亏呀？不同意他这话。还有一句，兔子不吃窝边草，兔子都不同意这句话，这草是让兔子吃的呀，我这兔子不吃，留着给别的兔子吃，我冤不冤呀？草都不同意这句话，反正是给兔子吃的，哪个兔子吃了不是吃啊？何况窝里这兔子它还脸熟呢。最不同意的一句话，前天收到300多信息，祝您端午节快乐，祝您节日快乐，我就不同意这句话。凭什么就节日快乐？难道平常时间我就不快乐吗？我跟他们都不一样，我祝所有的朋友们天天快乐，今天最快乐，因为今天在丰台文化馆看见孟凡贵了，看见活的孟凡贵了，后边还有一个去世的何佑文的照片呢。我们缅怀前辈，侯先生一生送给大家笑，我们要继承侯先生的遗志，还是让大家笑，所以我在这点就是想让您发笑，您就高兴了，就给我鼓掌了，再鼓一回，再热烈一点，哎，有好处。为什么？现在我们求的就是健康。我研究50多年，热烈的鼓一次掌能震动手上的穴位，相当于2次足底按摩。哎，像这位大妈这样鼓掌就全身按摩了。不说不跳不热闹，那么我今儿给您说点什么呢？摆上场面桌，说一个传统的小笑话，叫吃鸡。都爱吃吧？说这是哪年的事儿啊？那年刚有鸡。那么有的小朋友问我，叔叔哪年有的鸡呀？就是有狗那年有的鸡。反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有一位老员外，就是老财主，得到了一只鸡，九斤黄。呵，这只鸡好，非常的肥，把它炖出来了。老员外不想自己独吞，请俩人吃鸡。这俩人是谁呢？是他的两位姑爷，大姑爷二姑爷。老丈人往这一坐，这只鸡在这摆着，二位贤婿，今天请二位吃，这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啊，你们说说这叫什么，说对了，说对了哪个部位就吃哪个部位。大姑爷手快， 说着话就掰下一鸡翅膀来，冲老丈人一说：“岳父，这是鸡翅膀，您看我说的对吗？我把它吃了。”刚要往嘴里搁，二姑爷给拦住了：“姐夫，您别吃，这不叫鸡翅膀。”“那这叫什么呀？”“这叫珊瑚。”“怎么叫珊瑚呢？您看那鸡翅膀，它不是珊瑚吗？”老爷一听，二姑爷你说的对，拿过来，珊瑚给你了。他给吃了，不光吃这一个，连那个掰下就给吃了。我说对了。大姑爷一看，指着那鸡大腿说：“岳父，这我认识，这是鸡大腿。”二姑爷又说了：“姐夫您说的不对，这叫后蹬。”“怎么叫后蹬呢？您看那鸡那腿在那儿一踹一踹的，这不叫后蹬吗？”结果俩鸡大腿又归了二姑爷了。再一看这只鸡还有俩鸡胸脯呢，大姑爷伸手要撕：“岳父，我把这鸡胸脯吃了吧。”二姑爷又说了：“姐夫，这不叫鸡胸脯，那你说这叫什么呀？这叫前抢。”“怎么叫前抢？你看那鸡，它一挺一挺那胸脯，那不是叫前抢吗？”大姑爷低头看了看这只鸡，能吃的就剩一鸡屁股了，问这二姑爷：“妹夫，这鸡屁股我说对了吧？”“你说的不对，那不能叫鸡屁股，那这叫什么呀？那叫肥的噜。”结果一只鸡都被这二姑爷吃了。斗转星移，十年过去了，大姑爷花钱捐了个县官，二姑爷因为点什么事犯案了，三班衙役一喊升堂，把这二姑爷押上了，一抬头一看是他姐夫，四目相对，大姑爷想起那只鸡来了，一拍惊堂木：“三班衙役，给我拉起珊瑚，扯起后灯，让他前抢着地，打他40个肥的噜。” 真的开始了。 谁让谁让这这个急需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讲， 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中曲青音小剧场， 我是江峰，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 听众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雅娟，祝您今天好心情。四九城里听相声，不用您花钱，不用您跑腿儿，咱们呀接着上北京德云社听听相声。下面出场的呢，就是郭德纲、于谦，为您合说一段学电台。 谢谢， 嗯。 刚才是我们这青年的相声演员， 是 大伙儿爱听， 嗯， 鼓掌欢迎， 说得好， 来的都是喜欢听的， 爱听相声， 艺术种类很多， 嗯， 每个人的需要是不一样的， 是 有的爱听相声， 嗯， 其实没事了 啊， 咱们看看德云社， 乐呵乐呵 听相声， 嗯， 有的好听京剧， 哦，喜欢戏曲 啊，咱们出去， 嗯， 长安大戏院 看看大戏， 买两张票， 哎， 听戏， 嗯 啊，有的不爱动， 哦，好静， 跟家看电视 也可以， 看看电视剧， 哦， 这是古装的 啊， 这是言情的， 嘿， 哎呦，这片子好， 怎么呢？ 这是战争题材， 打仗的， 这片子拍的不易， 是吗？ 片尾所有名单都带黑框， 我连剧组人都打死了。 不容易，好好看。 哎，对，看不着了。 有的人爱唱歌，嗯， 好啊， 美声、民族， 嗯， 通俗 都唱， 这个是行家。 哎，我倒喜欢这个， 爱唱歌 是， 没事就上歌厅唱去。 对， 高兴。 嗯， 啊，摆上果盘红酒， 哦， 拿着话筒，一坐啊， 是 来俩。 嗯，你先等一会儿。 嗯， 来俩什么呀？ 果盘儿， 我糖尿病你不知道吗？ 还有别的朋友呢？ 哦， 来俩， 来俩， 过十八的不要。 这是果盘啊，这个 就会唱十八首歌， 会的也太少了。 别看就会这点儿， 啊， 谁都抢不过他。 是啊， 就攥着这麦克风， 老拿着 不撒手。 嚯！ 他们老炮这个歌厅的人给这个有个名词， 拿麦克风的人 叫麦爸爸 啊，麦爸爸呀，没有这么一词儿， 那叫什么？ 哪儿麦爸 啊？对对对对对， 还是麦爸爸呀？这个 卖不卖吧？不卖， 这什么不卖呀？就老拿着就完了 啊，老拿着， 对， 好唱这个 是 啊，还有人喜欢听这收音机， 哦，听广播， 过去是弄一半导体。 对， 老大爷们弄一半导体 啊， 现在电台也很多， 都有 啊，看不见的电波嘛， 啊， 传递信息， 哎， 很多文艺节目， 什么都有， 有时开着车， 嗯， 听着， 车里也有啊， 挺好， 广播， 我很希望德云社能有一电台， 德云社自己办一电台， 我有很多节目的创意和想法， 是吗？ 这要来电台，我能弄得多热闹。 您能把电台办得红红火火？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嚯， 这里是北京德云社广播电台， 自己的了。 刚才是本台第一套节目， 是， 现在是第二套节目， 两套， 请区分第一套和第二套的不同。 什么区别呢？ 第一套带鸡蛋，第二套不带鸡蛋。 两套煎饼，这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哦， 现在是京剧老唱片节目时间， 耗的是京戏， 京剧是我们的国粹， 嗯， 出过很多的名家， 太对了， 我们从唱片中能领略到很多前辈的声音， 是是是，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嗯， 请您收听老唱片， 什么 二进宫， 呵，名段老唱片有日子没听了，在衣服上蹭蹭，放上转， 怀抱着有志业，江山志昂， 好， 为什么恨天怨地，夹带惆怅，所谓的那桩。 这是老生， 并非是 但 哎呀 哎呀 呀呀吵着来了， 怎么了这是？ 刚才是京剧老唱片节目时间 啊、 哦、以上节目由牛奶特约播出。 哎哎对，把嗓子都喝横了。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嗯， 现在到了天气预报节目时间， 这必须要听。 昨天， 对，昨天都过去了， 凑合。 哎，这也就这样。 今天的天气， 说说吧。现看呐， 看不见。 哎，多新鲜呢！ 明天 啊， 后听。 哎，后天听啊，那都晚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都过去了。 不知不觉中冬天过去了， 是 我把棉裤一脱，春姑娘就来了。 这什么主持人呢？这是这春姑娘来的真是时候。嗯， 五月、 嗯、 是一个热闹的季节。 五月 在这个季节里， 嗯， 您不需要买一点洗面奶吗？ 哎，这都挨得上吗？这个 请选择我们为您推荐的洗面奶。 哦， 洗完之后 怎么样？ 保证尿不出尿来。 哎呀，还是这个。嗯，怎么了？ 哎， 嗯， 这不是于老师吗？ 广告。 是我。 这么老啊？ 你怎么了？ 嗯， 哎， 嗯， 痔疮。得了痔疮不用怕， 嗯， 请用万能拖把。 啊，这有什么用啊？ 使用万能拖把， 嗯， 嘿，还真对得起咱这张脸。 哎呀嗨，满都不挨着呀您这。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又来了， 现在是曲艺大观园节目时间 啊，听听曲艺吧。 请欣赏京韵大鼓。 好啊， 可能是战长沙。 哎，没谱。 官夫子与黄忠， 嗯， 在疆场对刀。 好， 两员将， 嗯， 未分胜负，各逞英豪。 真不错。 黄忠收兵， 嗯， 我且不表。父子也回营寨， 嗯， 气难消。下正居坐在了中军帐，他是一阵一阵发急躁。 嗯， 周仓与关平帐外观瞧，见父帅汗头扎进冲鬓角，气吹长髯乱摆腰。 嗯， 威凛凛虎面寒嗔带着怒恼，雄赳赳丹凤眼瞪紧皱眉梢。啊， 好，这是一番儿， 请准点报时， 就一分， 看看您的表是多少，告诉我们。 谁给谁报时啊？ 请发送短信就可以了。 哎，对，还给人出主意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嗯， 现在是评剧大观园节目时间， 也好听。 评剧通俗易懂， 是 家喻户晓。 哎， 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 谁？ 王某某。 这艺术家连名都不敢露啊。 王某某的演唱， 嗯， 回腔婉转，韵味悠长。 哦， 请大家注意收听， 咱们听听。 否则的话， 嗯， 过了这个魏公村就没有这个麦子调了。 哎嗨，这嘴怎么那么碎呢？ 请欣赏评剧《桃花庵》。 呵，好， 听他言，不由人泪满腮，点点的。我是洒下眼来，思想娇儿啊，想起了父主，叫王婆 一句话就勾起我的心病而来。想当年在禅堂多么样的恩爱，到如今万两的黄金我是买也就买不来。富啊富好比浮萍的草，过于了沧海，岂好比江开的芙蓉又被风吹雨埋。富好比霜雪悲日给晒坏，岂好比斗大的明珠就往土内埋。在禅堂生一子又被王婆子给埋，真好似鬼使与神差。我命苦似黄连黄旗，掐死个黄白，哭了声下了师弟父啊，父啊再不能回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我这难见面的父啊。 这好，可算听一段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哎， 现在是交通红绿灯节目时间。 哦，还有这个栏目， 请收听我们的记者在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现场直播。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事故多发路段日大， 哎嚯，连记者都撞死了， 对不起， 太乱了，这交通， 对不起，没弄好， 出事故了。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曲艺大观园节目。 哎对，那就别播了。 在这次节目当中，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东北大鼓。 哎呦，这可难得， 东北大鼓起源于沈阳。 是是 啊，由于种种原因现如今濒临失传， 没有人唱。 万幸的是我们又找到了一位继承者。 哎呦， 他就是被称为小四川的赵云南先生。 哪儿的人呢这位是？ 请欣赏小四川赵云南演唱的东北大鼓。 对，真够乱的这个。 叹君王万种的凄凉，千般的寂寞，一心似碎，两泪双倾的冷地冻，愁默默残月小星，出岭略路迢迢，涉水又登山哪关境，好容易盼到了行宫，谢谢卷体偏玉镯，冷雨呀凄呀风，珠残情，间隔中有怀不美，苍天子听窗而外不出的叮啊咚，坐响声忙问到外面的声音，却是何无也，高里是奏林中的雨点和那眼下的金陵啊。 还真有点好听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哎， 现在是到了大家最喜爱的广告节目时间。 没听说过。 我是大脸猫脸大的节目主持人大猫脸。 这太难说了吧这个。 我为您推荐的是猫脸大瘦脸霜。 哎呀还给自己添彩呢。 该产品富含多种致癌因素。 哎嗯， 每天抹上30斤就可以了。 嚯、 哦！我两天之后，你照镜子一看呐， 好看， 成奥特曼了。 哎呀，嗨，这还做什么广告、 啊？接下来，请欣赏京剧三岔口片段。 好啊， 摸黑开打， 那听得见吗？这个 播送完了。 哎，对，也就这么过去了。 请欣赏评书联播节目， 听听书吧。 请欣赏《聊斋》。 好书啊。 湖南巡抚派4名照锁40辆兵丁，现在躺银48万两，又打山东赶奔湖南一带，不料想走的半路途中，这笔银子可就丢了。那么说银子哪儿去了呢？ 是 下回再说。 哎，完了，就给这么点儿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啊， 现在到了我们的新闻节目时间。 这好， 刚刚结束的本世纪最后一场公正杯相声大赛 啊， 本着推新人出新作品的原则，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好啊， 本台记者在现场采访了热心的观众。 是， 这位先生您好。 嗯， 您好，这次大赛有没有不满意的地方？没有。 嘿， 有没有不高兴的地方？ 嗯， 没有。 真好。 有没有出新人出新作？ 嗯， 没有。 嗯， 这个可以有。 嗯， 这个真没有。 哇，好。那就甭再问了。 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插播一条海外新闻。 哟， 啊，最近刚刚流行的流感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哦， 请收听本台记者在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听一听， 我们现场连线。 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我现在身后这家医院已经成功的救治了很多的患者。 好， 现在我要进去来采访一下他们。 嗯， 我先戴上口罩，随我来。 嗯。 我也在里面颠一颠，颠 就别说了， 这病 行了。 全堵上了还说什么呀这个。 谢谢他及时发回来的报道。 没听见根本就。 这口罩太厚了。 这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啊。 现在到了我们的戏迷大家唱节目时间。 哦，大家唱。 我们勇于从观众当中发现戏迷票友。 好啊。 今天我们选择了两位评剧票友。 好。 啊，一位的网名叫谁来弄死我。 嗯。 另一位的网名叫我来弄死谁。 哎。这俩人碰一块儿，一个活的都没有。嗯， 他们两位，一位主攻青衣， 哦， 一位主攻小生， 哦， 两位合作演唱一段《杨二舍化缘》， 这得听听。 旦角的声音高昂有力， 哦， 小生低回婉转， 那就没得听了。嗯， 尤其有一个回光返照的腔儿， 是啊， 很值得听一听。 就听这个， 来，请欣赏。 来。 那是我夫二品官， 这怎么定型儿？ 爹上立了他老人家好，爹娘不行。 哎呀，行行行， 黄泉， 别 娘 别唱了，我心脏都快蹦出来了，这么唱。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啊，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德云社广播电台。 对， 接下来给您播出的是。魔术， 那听什么呀？这个， 我们来请我们最伟大的一位魔术大师来跟大家见面。 好， 朋友们，大家好，我不贪心，我只要1秒钟的掌声。 啊，给1秒钟的掌声。 魔术播送完了。 哎，这好嘛。

手心的人，我才知道你心改变。如果这爱已对你是种报复，你不必勉强你的心。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平安北京，